偶奇遇记三。小老头花了一块钱买了一头驴子，不对，他花了一块钱买了匹诺曹。那头驴子是匹诺曹变的呀。小老头牵着驴子走着想着， 哎呀，我用什么办法把驴子弄死，把它的皮剥下来呢？用刀子杀死它，这太可怜了。 小老头想了一会儿，想出个办法来了。他牵着驴子来到海边，拿了一根很长很长的绳子，把驴子的四条腿绑起来，又在他的身上捆了一块大石头，扑通，把它扔到海里去了。小老头手里牵着绳子，等了一个钟头，心里想，驴子该淹死了，让我把它拉起来。哎呦，小老头把他的驴子拉出水来，一看，呆住了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眼睛差点弹了出来，他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原来他拉上来的不是一头死驴子，是一个木偶，就是匹诺曹。 我的驴子呢？我的驴子呢？ 匹诺曹叫起来， 我就是。 你这小坏蛋，你撒谎。 这回匹诺曹没有撒谎，可不是，他的鼻子没有长出来。他说， 老伯伯，快把绳子解了，让我告诉您这是怎么回事。 老头把绳子解了，匹诺曹松了一口气，活动活动身子，就说起来了。 我本来就是个木偶，因为贪玩变成了驴子，先卖给了马戏团跳舞演戏，后来我的腿给老板打伤了，又卖给了您，您把我扔到海里去，快把我淹死了。 还好来了一大群鱼，把我身上的驴皮、驴肉、驴耳朵都吃了，一条大鱼一口把驴尾巴也吃了，他们还没吃饱呢，又来啃骨头了。我身上哪有骨头呀，只有木头，我是木头做的木头人呀。那些鱼咬了咬说，咬不动，一点也不好吃，咱们走吧，就一条条游开了。这一来我又变成木偶了。 小老头说， 我花一块钱把你买来的，好，你还我一块钱吧，要不我把你卖给人家当柴禾烧。 匹诺曹看见小老头来抓他，一跳跳到海里去游走了。匹诺曹在大海里游了好几个月，看见前面有个小岛，连忙朝那个小岛游去。快游到那个小岛的时候，来了一条大鲨鱼，张开大嘴吸了一口水，就把匹诺曹一起吸到肚子里去了。大鲨鱼的肚子里漆黑漆黑，匹诺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可是什么也看不见。 救命呀，救命呀，天哪，谁来救救我呀？ 匹诺曹又哭又叫，可是谁也听不见，谁也没来救他。他在大鲨鱼的肚子里跑来跑去。你们要知道，大鲨鱼的身子有一里多路长，他的肚子有好几个体育馆那么大。匹诺曹跑来跑去，忽然看见前面远远的有一点亮光，就朝着那点亮光走去。走着走着，一直走到那点亮光跟前，他看见什么了？你们猜一千次也猜不出来。匹诺曹在那儿看见一张小桌子，小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，蜡烛旁边坐着一位老伯伯。这位老伯伯是谁呀？匹诺曹仔细一看，高兴得要哭出来。他一跳跳到老伯伯跟前，喊起来， 爸爸爸爸。 老伯伯拿起蜡烛仔细一看，也认出来了，匹诺曹。 我的孩子，爸爸可找到你了。 小朋友，你们一定会问，匹诺曹的爸爸怎么也在大鲨鱼的肚子里呢？这可得说一说。那天夜晚，匹诺曹去请他的同学参加庆祝会，就没回家去。他上哪儿去了？你们知道，他跟着蜡烛心到玩具国去了。他的爸爸到处找，没找到他。那天看马戏团表演，看见了匹诺曹，可是匹诺曹已经变成驴子了。后来爸爸到海上去找他，就是这条大鲨鱼把大木船一下吞到肚子里去，这样匹诺曹和爸爸就在大鲨鱼的肚子里碰见了。 爸爸，您怎么会有蜡烛还有火柴呢？ 有蜡烛，有火柴，还有咸肉、面包、饼干。我不是和大船一起给吞进来的吗？大木船上就装了这些东西，要不我早就饿死了。可是这是最后一支蜡烛了，这支蜡烛点完了，咱们只好在黑暗里过日子了。 爸爸，咱们得想个法子逃走。 怎么逃呢？ 从大鲨鱼的牙齿缝里逃走。 可是我不会游水。 没关系，爸爸，咱们逃出去，我驮着您游到海边去。 对呀，匹诺曹是木头做的木头人，他不花气力就能浮在水面上，游起水来可快了。匹诺曹搀着爸爸，爸爸拿着蜡烛，一步一步往前走，走出大鲨鱼的喉咙口，走到大鲨鱼的牙齿缝。 嘿，大鲨鱼正张着嘴巴在打瞌睡呢。 快点快点，爸爸，趁这个时候赶快跑。 可是这时候大鲨鱼正好打了个喷嚏。 阿嚏！ 大鲨鱼打喷嚏就像刮台风闹地震，蜡烛给吹熄了，匹诺曹和爸爸又掉回肚子里去了。 爸爸，你在哪儿？ 孩子，你在哪儿？ 没有蜡烛，他们谁也看不见谁了。好半天，匹诺曹才找到爸爸，手拉手慢慢走，走过喉咙口，来到牙齿缝。大鲨鱼还在打瞌睡呢。匹诺曹让爸爸骑在自己身上，一钻就钻出去了。 大海非常平静，满天的星星都为匹诺曹高兴呢。 匹诺曹驮着爸爸游呀游呀，游了许多天才游到海边。他们回家去了，匹诺曹又上学了。这回他念书特别用功，还帮助同学复习功课，在家里什么活都干。因为他爸爸给大鲨鱼的喷嚏一下，又在海水里泡了那么久，得病躺在床上，匹诺曹虽然是个木偶，可是老师同学都很喜欢他，说他像一个真正的孩子了。一天早上，匹诺曹醒来，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奇怪，他的脸变得圆圆的、胖胖的、软软的。他再一看，那套花式做的衣服变成布做的了，鞋子、帽子也变成新的了。哈哈，匹诺曹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了，一个黑头发、大眼睛、活泼又聪明的孩子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